冰雪为媒，文化为桥， 北京将作为第一个冬夏双奥之城载入史册。 北京冬奥会，中国文化拥抱奥林匹克的冰雪奇缘。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今年是全民义务植树开展40周年，40年前的今天，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通过。决议规定，凡条件具备的地方，年满11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除老弱病残者外，因地制宜，每人每年义务植树3至5棵，或者完成相应劳动量的育苗、管护或其他绿化任务。从那时起，全民义务植树蓬勃开展。40年来，种下棵棵树，绿美一座城。植树春风绘就了城市的生态底色，绿色理念美好了市民的日常生活。山川更绿，家园才更美。经过40年的义务植树，北京的绿化取得了怎样的成效？随着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的创新，全民义务植树进入怎样的新阶段？未来又将如何进一步推动北京绿化的高质量发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作为北京市民，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些年北京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曾经的沙漠化边缘城市实现了华丽转身，大步迈向天蓝水清、森林环绕的国际和谐宜居之都。可以说呢，现在是绿满京华。但是呢，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蓝天清水、绿树环绕的背后，一直有专门的机构，从一棵树到一片林，再到整个城市的植被，事无巨细地统筹全北京的绿化工作。这个机构呢，就是首都绿化委员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第一位嘉宾是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的四级调研员杨振威。杨处长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好。 好的，欢迎您。首先呢，就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哈，首都绿化委员会诞生的历史，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成立的，肩负着怎样的重大责任呢？ 好的，1977年的时候啊，在东非肯尼亚首都内德毕召开了一次世界荒漠化的会议。这会议啊，把咱北京列到了沙漠化威胁的城市的名单中。这个事经媒体一报道后啊，引起了这个中央高度的重视，也引起了市民的警醒。80年的时候啊，中央书记处专门对搞好首都的城市建设做出了4项指示。其中有一条说的是绿化，就是要把北京建设成为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第一流城市。这就给搞好首都绿化就出了一个大课题。正在就是国家琢磨这个事的时候，81年的夏天，四川和陕西啊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水灾。这次洪水是特别的严重，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非常的大，又引起了媒体、专家、学者和社会的反思。小平同志啊，他非常关注这一件事情，他就9月16号的时候找到了这个万里，是当时的国务院的常务副总理。小平就说，现在看来不采取一些措施是不行了。他就建议全国人大通过一个议案，就规定凡有劳动能力的中国公民，每人每年都要包灾包活3到5棵树。之后就按照小平同志这个建议，我们5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12月13日闭幕的那一天，就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然后义务植树从此就成为一个全社会的共同事业，国土绿化上升到了国策，从此就开展了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在这两个大背景下，然后3天后，就是当年81年12月16号，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成立首都绿化委员会的通知。通知中就提到，贯彻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加快首都绿化的多次指示，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把首都的绿化工作搞好，改善和美化首都环境。这是国务院批准成立的这么一个机构，具体的办事机构就是我们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一直设在北京市人民政府，从81年是这么一个情况，一直坚持到今天。你看我们首绿委今天职能积聚，就是负责首都全民义务植树和城乡绿化美化工作，义务植树是放在第一位的。 是历史发展的需要，时代发展的需要，但是责任在肩，压力不小。因为我们知道北京的面积呢是有16807平方公里，相当于呢是半个海南岛。然后这个荒山呢要绿化起来，然后城市也要绿化起来。我们常说十年树木嘛，所以这个任务还不像说其他的工程一样马上就能够见效的。何况呢，北京的这个城市人口多，机关单位多，郊区的面积也大。那么首都绿化委员会成立之后，对于首都的绿化工作做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规划和安排，从哪里着手？那么重点部署了哪些工作呢？ 首绿委成立以后嘛，我简单总结了一下，一句话就是干了三件事，就是建队伍、立规矩、派任务。一就是加强了领导，健全桥块结构的组织机构。我们综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属这些单位，当时按这个隶属关系和行业性质划分了18个系统，给这18个系统都成立了绿化委员会，或者叫绿化领导小组，设立了办事机构。我们各区县也相应的成立了绿化委员会，保证了这件事儿是有主管部门、有主责单位、有人管、有人干，这先把人的事儿解决了。第二个嘛，建章立制、出台制度办法，就是你啥事都得有规矩，你怎么办？怎么干？你像82年1月20号的时候，首绿委就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指示和中央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4项指示精神，提出了要关于首都绿化工作情况和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初步意见，明确提出了要求，然后对义务植树的树木和现有的林木，根据3分造7分管的要求，要求切实加强管护。第三个是划分了责任区，建立义务植树基地，就是你有啥任务，你给我在哪儿干，干成什么样，划一个地方便于考核。所以首绿委通过调查、规划和细致的组织协调，先后组织综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市属机关、企事业单位300多个单位、50多个人往那个前三联风景区义务植树造林，并鼓励那个义务植树单位在责任区建立绿化基地，安营扎寨，坚持长期造林育林，风景区绿化建设从而走向了有计划、按规划、有组织、讲成效的社会造林，获得了快速发展。这就是前期的基本的工作情况。 全民义务植树这个事儿呢，是说干就干起来了。但是我们知道哈，就是植树呢，除了保证这个种植的数量之外，还有一点呢，是要保证科学来种树。那么从顶层设计上来说，我们是怎么来保证这个植树的效果以及绿化的质量呢？ 只有科学造林了，才能让这些个树成活，才能有一个好的效果。我们不能年年造林不见林，最后大家的辛苦都白费了。包括今天为了做好这一件事情，我们简单给总结叫个4化。第一个就是规范化，就是你义务植树它是有计划有绿化啊。我这说的光说义务植树，其实也包括城乡绿化、美化，所有绿化都是这样，应该是有计划有规划。从82年起，我们首都绿化委员会每年就召开一次全体会议，一个是听上年的汇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审当年的那个全市的绿化计划和任务，就看你这个规划的对不对，准确不准确，科学不科学，合理不合理。通过了以后，市政府每年再做出具体的安排和部署，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第二个就是确定重点地区抓重点任务。你看咱们北京的地形构造，西北高、东南低，西部、北部和东北部三面环山，东南部是一片缓缓向渤海倾斜的平原。那么北京西部的太行山山脉和北部的燕山山脉在南口相交，就构成了咱们京畿天然的屏障。这山脉与平原相交接的鸡山前沿及丘陵被称作北京的前山脸。前山脸可能听众不太明白啊，就像咱这个人有人的脸面一样，山有山的脸面，就是山朝向平原跟人群密集交接的，就我们到哪儿路上看的那山就是山的脸面，我们把这统称叫前山脸，不能说太难看了，跟人一样也得脸洗干净了，就这么一个意思，把它确为重点。北京这个前山脸是西起房山区张坊镇云居寺，东到平谷县海子水库，就是金海湖，绵延230公里，总面积近6万公顷。这些个刚开始都是那个乱石林立，树木稀少，就那么一个生态的环境。另外我们北京当时有5大风沙危害区，昌平的南口、延庆的康庄、永靖河、潮白河、大沙河这个流域都是北京有名的风沙危害区，通往外府的5条干线公路当时也是咱一个门面形象的，也是一个需要降尘降噪的一个需要，所以就把这些个任务啊分片包干，划分了义务植树责任区， 责任段，那时候搞三合一定，三合一定就是先核你这是什么单位，单位呢有多少人，每人三到五株，单位这些人应该是多少任务，核下我定什么呢，就给你划定一个责任区，按一亩一百应该种多少树，我就给你划多大的面积，你将来把这一块得绿起来。为什么要搞一个责任区呢？也是为了考核成活。我们专业上讲，当年看成活，三年看保存，就是能不能保存下来是三年以后的事。责任区就给你一划三年，甚至四年，一定四年不变，再多留一年补枝补造的机会。到第四年的时候，我来验收，你们这个单位划的这一块，你全种满种严了，而且全成活保存下来了 ，OK， 你这个责任区任务就完成了。当时是这么搞的分派任务，所以从82年开始，每五年进行一次调整。6、5、7、5、8、5、9、5，整整搞了4个5年计划，20年，然后把前三两地区，包括五大风沙危害区，当初的五条干道、经历征章都给它绿起来了，美起来了。第三个是制度化，我们在干的过程中，不断的在完善法规政策体系建设，坚持一年一度的检查验收和评比制度。从82年开始，各系统、各单位、各区县一直坚持每年秋季进行一次联合检查验收，这是专业的一个检查验收。就是你种的那合格不合格，成活没成活，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对账对头，评议你的质量，然后建立登记卡档案，绘制成图，并把这做成每年召开首都绿化美化表彰大会的依据。这一做法一直坚持了30多年，有力地推动了义务植树工作不断的发展。同时我们边实践边建立完善法规制度，为义务植树活动提供可靠的保障。同时，市政府与16个区政府签订5年绿化目标责任书，通过这几个措施，构建起了首都义务植树的管理的制度体系，也是保质量的。第四个就是您刚才讲的核心的，就科学化的问题。义务植树它可不是说是很简单胡来，为了改变我刚才也讲了造林不建林的现象，做到科学实施工程造林，你像我们日常搞技术培训，编写这个绿化科普材料，扎这个苗木质量。严格造林施工的每一道工序，比如把好造林关，把好整季关，把好栽植关，把好浇水关，狠抓造林后的抚育管护工作，像进行扶苗呀、清淤呀、浇水呀、松土呀、压实呀、盖土呀、割灌呀、扩坑啊等等，蓄水保伤。96年的时候，山区比较旱，你山上也水没法浇啊。后来我们又各单位又发明一树一库，就是每个树我用那个石头给它垒成一个跟那小水库一样，一下雨把水就群起来，就这种抚育措施在山上非常的成效明显。 嗯，有量有质才能保证绿化的成效。那么经过40年来的绿化部署，我们北京的绿化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成果呢？ 今年是全民义务植树40年，我们也一直在总结这一件事情。根据我们的统计，就是40年来，北京已经有超过1亿人次参加了义务植树活动，植树了2.1亿株。然后我们这个森林的蓄积量达到了2520万立方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了16.5平方米，全市的森林覆盖率由16.6%提高到了44.4%，城市绿化覆盖率由20.08%提高到48.5%。我再给大家说说我们义务植树的具体的变化。你看我刚才反复提那个前三点聚区，过去我一片荒芜啊，你现在你再看看我们这个到房山去回首林淹没的景观已经完全呈现出来了。往中间再走，往前三点你顺着由西往东走，你看在现在在八达岭到13陵形成了一条绿满关沟、居庸叠翠、莽山虎峪披绿、翠染燕子口的绿色风景线。我们再走到最东边，你看平谷孩子水库，这几年绿化了8个山头，营造了片林4块，绿化了盐湖公路，现在确实已经成为了湖光山色相会的金海湖公园。有五大风沙危害区，那过去全是鹅卵石、荒滩、荒沙、荒蓟，现在你再看5个沙葫芦成了5个宝葫芦。我们不是简单的拨草盖沙，我们是植树盖沙，把这个沙蓟面貌得到了彻底的治理。再看我们当时说的是5条公路，现在我们北京所有的通往外府的公路，你包括咱市域自己的公路几环，你都可以看两侧都是绿色通道、绿化隔离带、桥贯结合、多树种、多层次、多走团，哎，这是真正的绿色通道生态走廊。二是这个就刚才说的这些个单位啊，分批包干啊，最后我们建立了一批这个三结合基地， 第三个是通过这个义务植树，我们还促进了城乡的关系。第四个是植树育人，涌现出了一大批热心绿化事业的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就是这几年干这个事很感动人，也出现了很多的先进。 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接下来也要介绍一位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也是全国绿化劳动模范。他是新华社十三陵造林站的站长文改明，是为了首都绿化美化事业奉献青春与汗水的波绿人当中的一员。他坚守荒山28年，组织植树近100万多株。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种下了绿色的希望，也护卫着郁郁葱葱的松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新华社十三陵造林站位于北京昌平附近的军都山，这里是文改明扎根了28年的地方。屋里灰瓷瓷的水泥墙上贴着各个时期意义重大的照片，有和爱人的合影风华正茂，也有在人民大会堂与习总书记一起的大合影，这些记录了他为造林绿化事业做出的贡献。1993年初，从部队转业后，20多岁的文改明带着爱人和年仅5岁的孩子来到造林站，成为了一名护林员。 93年来了，当时我爱人和孩子就一起以造林站为家，坚守了今年是28年了。我是那个在河南中原长大的，没见过山。当时我来造林站，说实在，那些那空气啊，沙尘、乱石遍地，杂草丛生。1999年，覆盖率当时还是不行，环境条件十分艰苦。 山里的日子并不好过，那时村子里还没有煤改电，取暖都要靠烧煤球。刚到这里的文改明就经历了一次煤气中毒。 当时那通暖气都没有，就一个屋里一个炉子烧煤球，还自己就拉煤买煤压煤球，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恶心。我们那个老同志可能是你煤气中毒了，你坐外边待会儿吧，赶我把窗户都打开，就是肯定是煤气中毒了。 但这些没能让他打退堂鼓，他只是想组织让他来种树管树，他就要把每棵树都种好护好。生活条件艰苦，上山种树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新华社造林站按照规定每年要植树17500棵，还有林区养护安全防火的任务。但这里的山区雨水少，乱石多，种树难度大。按照文改明的说法，能否种上树就看老天是否下雨，而且雨下不透还不行。 就新华社这个造林站，包括种植机关，我们是单一的义务植树。当时我们新华社承担的责任区是4200亩，那困难可多了。当时一个就是那个我常说那句话，天一下雨我们是往山上跑，植树就是靠雨季下透了，我们提前备苗子，保证它那个成活率啊。就当时那个自然条件，山上缺水干旱，每年就是6、7月份雨季植树必须顶着雨栽树，山上啊缺水太厉害。 山区缺水少土，连长草都费劲，要养活树就更困难。所以在很多植树区，不仅树苗铁锹需要人们手提肩扛，就连水也得一桶桶驮上山，其中艰辛可想而知。 像这个树苗必须得背，当时我们是买那个背篓，农村那个用的背篓，还有3年的苗子，有5年的苗子，5年的苗子托可能大一点，就最多也背个不能超过5棵，因为它土头太大。那3年的苗子啊，也就背6、7棵，种啊就谁背谁种。就只要一背一趟，种完了再下了背，这一天啊，一个人最多啊也就6、70棵。这个最难的呀，一天挖多少树坑，上山拿个钳子按标准，关键就这个取土的事儿。你要取土，我们就弄就编那个土簸箕事了，竹子竟条编的，把石头取出来，还得上别处取土去，这个是最难的。你可能我把石头取出来没土，我就想办法我就上别处取土去。早上一般的就是4点来钟就上山，中午天热了11点就下山，下午4点钟再上山，干到晚上7、8点就看不见了，天黑了。就这个那个抢时间，因为抢时间就是保证这个树苗的那个成活率。 就这样，幼苗被栽下，昌平的山区逐渐换了面貌。种树难度大，养护责任更重。冬季不种树了，文改明却更紧张。森林防火事关重大，即便除夕之夜，文改明一家也要在这里坚守岗位。 再一个就是护林放洪，每年那个护林放洪真的呀最大。我们离走车上特近，就挨住了。一到每年年三十，那个原来啊没管理的时候啊，这个农村的是荒漠太多，所以年三十我们所有人员必须上那个山上周围再巡视，这个责任太大。4200来亩森林，万一着一把火，那都全部进去。所以我说的这个责任太大。今天我们三个是这个那个，我说那个等我上山回来，咱们一块儿再吃年夜饭。就我爱上孩子，那些就是以自然为家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跟着老同志干到现在独当一面成为站长，文改明已经是多面手。什么季节种什么树，干什么活，一环扣一环，井井有条。招工管理外联各项工作从来没有耽误过。28年来他一直在做的就是让这片荒山披上绿衣。看着如今的林海，文改明发自肺腑地感到欣慰。 今天干那个干一行爱一行，你必须用心。确实一开始是不懂，慢慢就学爱好这个工作了。这几年啊，又是听这个全国绿化奖章、全国绿化栏目，这个压力又太大了。就是压力也是动力，支出了感情啊，从那个小鼠苗长那么大，得培育那个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个心情别人无法理解的。 在文改明和同事们的辛勤呵护下，如今96万株树木铺满了13林蔓延的山峦，而他的工作也得到了认可。他多次被评为中直机关绿化美化积极分子，2007年获得了全国绿化奖章，2016年更是获得了全国绿化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墙上的老照片和一张张奖状定格了他的荣誉，也见证了他的耕耘。相框里那个有着乌黑头发的青年，如今已是头发花白。文改明用28年的时光种出了座座青山，片片绿荫。 文站长28年的坚守让荒山变成了绿林，他们看似平凡却伟大的绿化事业，正是年年干下去代代传下去的植树传统最朴素却是最生动的实践。物换心不移，今天的义务植树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人们心中种下生态文明的种子，唤起全社会的生态文明意识。如今呢，在北京互联网加全民义务植树的号召下，市民也有了越来越多参与义务植树的方式哈，比如说可以通过线上云认养树木。 那在疫情期间哈，很多市民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了义务植树，也涌现出了很多捐资助绿的优秀典型。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他们当中的优秀代表王凤军。王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通过捐资助绿的方式来参与义务植树呢？ 最早的时候呢，我记得每年都是随单位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绿办组织的义务植树活动，以前都是实体尽责。2020年呢，受到疫情影响不能现场植树了，觉得非常遗憾。后来无意中在网上看到北京绿化基金会在首都全民义务植树网开辟的一个扫码捐资尽责植树的通道，只要用手机扫一下二维码捐资60元就能完成当年的义务植树，而且捐助完成后呢，还能得到一份电子的义务植树尽责证书。这种方式啊特别新颖，让我眼前一亮。我就先后捐资了差不多有6000元，不仅得到了一张首都全民义务植树尽责证书，还获得了国土绿化荣誉证书呢。今年呢，我又号召全家呢，按照北京绿化基金会搭建的这个网上这个叫扫码捐资尽责植树通道，又捐助了差不多有将近20000元吧。总共植树下来已经有将近1000棵了。我们知道啊，教育啊要从娃娃抓起，而植树护绿呢也应该从娃娃抓起。我记得北京皇城根遗址公园的树木认养活动，就是北京市持续认养时间最长、认养树木的数量最多的活动。这个活动的起源于2013年的灯市口小学以废换绿爱心认养活动，通过小手拉大手，调动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这项活动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社会参与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活动呢，其实就是北京绿化基金会来承担和推进的。刚才呢，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来满足群众的植绿护绿，在这一方面呢，真的北京绿化基金会做得非常好。他通过手机啊等便捷的方式和互联网呢连通， 开办了云认养的方式，我特别愿意参加这个活动。那么我们就想关心我们捐资助绿的这些树成长的情况。后来呢，我了解到啊，2020年北京绿化基金会捐赠的资金就将近有120万元，全部都用在了互联网加全民义务植树房山基地重点区域环境提升的这个改造建设项目当中了。有一次呢，我还想去看一看，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没有去。我想广大听众朋友可以通过这个北京绿化基金会的网站和公众号，看到我们捐资助绿的这个树的成长的情况。互联网加全民义务植树房山基地景观环境绿化改造提升工程就位于那个基地的西侧，包括还有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的建设的义务植树示范区，还有我们的志愿者中心，差不多我看有16亩多吧。现在基地呢应该有很大的变化了，有机会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好的，那对于全民义务植树，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倡导和呼吁呢？ 作为中国人，我特别自豪和骄傲，作为北京人，我特别的幸福。环境改善了，空气清新了，心情愉悦了，我们工作和生活起来就充满了自信和快乐。我想啊，我们每个人都会向往和憧憬生活在一个舒适美好、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春天里吧。城市是大家的，生活环境也是我们大家的。我周围参与捐资助绿的朋友和同事经常跟我说，他们自己捐了一棵树，就会特别关注这棵树的成长，就特别能感觉这个城市和自己有了更多的链接，也让我们充分的体验和感受到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当更多人参与认养树木的活动，开始认养树木，经常关注树木的成长和变化，切身感受到自己参与城市治理、城市发展的归属感和参与感，就会对我们这个城市更多一份责任、更多一份关心、更多一份爱护。同时我认为，全民义务植树造林既是美丽中国的光荣的使命，更是一项造福子孙后代的千秋伟业。爱护身边环境，人人有责，也希望我们能携起手来，通过北京绿化基金会搭建的绿色平台，一起积极践行责任义务，从认养一棵树起，为共同营造优美的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做出贡献。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带来的分享。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那这里也想请教一下杨处长哈，就是经过40多年的这个绿化部署，有哪些这个变化是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超过预期的话，一个是消灭的荒山速度之快，质量之好，似乎了我们的想象。当初那任务就想着把荒山秃岭啊先绿起来，把沙尘和水土流失治理整治住。你看我们现在义务植树只开展了40年，我们的荒山秃岭北京还有吗？没有了，不但变绿了，而且都变得更美了。大家你想想，你看现在春季山花烂漫，有一个开往春天的列车，都成为知名的网红打卡点了。你秋季咱现在这是彩叶满山，过去香山看红叶，现在早都是山山观红叶了。这么快，它不是平白无故的。一位年年参加植树的青年干部当时说了，他说大家之所以植树超过任务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因为大家都觉得植树重要，更重要的是现实的爱国行动，所以他们这么的投入，这么的努力。第二个是在大计植绿的同时，人心拨绿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我再举一个这个例子啊，工人日报社一位年近花甲的老社长在劳动公祭上曾经写下这样的话，他说我们谁都讨厌那漫天的风沙，谁都厌烦那酷暑的炎夏，为了避免这一切，为了少受子孙责骂，为了祖国江山美如画，来吧你我他，让我们一起开上荒山搞绿化。你包括我们今天请的这两位嘉宾也都是我们新时代的典型代表。你像文改明新华社造林站的站长，他把青春把职业永远留给了大山。 捐资助绿的典型王老师，他就是用新形式来在新时代给义务植树做出新贡献。 谁是最可爱的人呢？这就是我们这个生态文明建设全民义务植树最可爱最可敬的人。 是的，全民义务植树呢是首都绿化重点工程不可或缺的部分。那么全民义务植树对于北京的绿化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效果？我们又是怎么来调动全民义务植树的热情呢？ 是这样， 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首都绿化，党的历代领导核心都首都绿化都曾做过极其重要的指示，并身体力行带头参加植树。就是这些重大植树活动对咱推进首都义务植树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一种示范。所以这四十年来，咱们北京市既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少，大家都积极参加义务植树。就是伽利略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给我一根杠杆，我可以翘起整个地球。你想我们北京2000万人，四十年1亿次人次的参加，多少根杠杆在翘北京这一块，我们的环境能不美吗？再次在调动市民积极性方面，从我们自己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这一块，你看我们每年以北京市人民政府和首都绿化委员会名义进行表彰宣传先进践行，通过协调宣传部门做好重大义务植树活动，国家级市级重点绿化工程集中宣传报道，宣传首都绿化新成就，通过中国植树节、首都义务植树日等活动平台开展义务植树仔细宣传，弘扬生态文明，所以市民参加的积极性非常的踊跃。我们每一年现在植树计划特别少，只要一对外公布植树节秒没。我们现在一个你宣传要多种尽责形式，不光是植树了，但是大家那一种多年形成的那一种认识或者那个情怀，还想拿起铁锹工具去动动手。因此我想也借这个节目呼吁一下，过去人说都生孩子，现在我们得养。如果我们所有的人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都把精力从以种为主，转向以养为主，我们的树可能会长得更好，我们的生态效益也可能会更好，我们的减碳的这种设想也可能实现的更完美。 嗯，现在想参加这个义务植树哈，参加这个护绿的活动有更多的方式了，那么市民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参与呢？ 实际上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这个搞这个义务植树的创新。2017年的时候，全绿委组织在上海召开了一个互联网加全民义务植树座谈会，当年也就批复我们北京作为全国首批互联网加全民义务植树试点省，还颁布了全民义务植树尽责行使管理办法，结合我们北京的实际，它是把义务植树尽责行使规范为八大类，我们把八大类再细化成为37种具体可操作的形式。推开以后，我们2017年到现在就3-4年时间，建了36个互联网加全民义务植树基地。我们依托这个基地开展就是春植、夏润、秋腐、冬防四季尽责的这个接待活动。啥意思呢？春天就是尽量还给大家组织一些植树造林这样的大家喜闻乐见的这样的形式。夏天天气热了，任种任养，坐到家里，坐到哪儿，拿鼠标一剪，或者到现场一扫码，都可以任养的形式，也是植绿爱绿的尽责的体现。秋天我们怎么办？天高云淡，也风景不错，我们走进我们林场，走进我们的森林里面，搞这个抚育管护，这里面内容就多了去了。冬天怎么办呢？冬天我们人都知道取暖，穿个厚棉衣。那树木呢？我们叫防寒、防冻、防病虫害、防火，围绕这几防做文章。也搞义务植树尽责活动，哎，大家都动动手出出力，就我们这些成果都给它保护下来。 嗯，不同的季节可以依据不同的方式来参与到护绿的活动当中来。说到这里，肯定有不少听众朋友想问了，怎么来参与这个活动呢？ 预约有多种途径，这会儿说这个有些早，但是这会儿那个像那个互联网加基地的这些没问题，因为全年接待，我们有一个首都全民义务植树微信的公众号，8个字叫首都全民义务植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它有一个发布活动的，就是可以我要预约，你就可以在上面就选择自己预约，预约完了以后就可以跟他们联系去尽责去，也可以每年，每一年春季啊，我们都会把这个各植树节、各这基地的联系电话再公布一遍，怕有的人没有这网络或者老同志不适应熟悉这个互联网，打电话的形式也没问题。有时我们那个每年植树节，中国植树节3月12号以后，3月20号左右，各大媒体啊大版面的就公布这些个植树尽责接待节，到时候一查都很方便，是这么一个情况。他老参加的这些人，他们已经现在都很通畅了，都知道这些个。我们还没有参加不了解的，我们就是关注我们公众号，我们等明年媒体一发，大家留意一下，都可以实现。全年化尽责，不用着急。 好的，大家呢可以关注首都全民义务植树这个公众号，来了解植树活动的最新进展，参与义务植树。回望过往的40年，种下棵棵树，绿美一座城。那未来呢，让我们继续携起手来，一起呵护绿色之美，共建生态之城。